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大力展开旨在打开国家经济发展五年战略执行突破口的忠诚的二百天战斗，取得成就。德川地区煤矿联合企业等各家煤矿联合企业在投入二百天战斗后头十天期间圆满实现了战斗目标。金策炼铁联合企业的生铁产量同比增长一倍。121号林业联合企业下属各林产事业所在最近一个月期间，利用鸭绿江、长津江和富占江搬运了比去年同期多达 20% 以上的原木。